Thank you.

Thank you.

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内蒙古青年无伴奏合唱团演奏的蒙古族风格浓郁的合唱曲，曲目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八骏赞》等，分别用汉语和蒙古语演唱，下面请连续欣赏。 Thank you. 家乡渺渺，路途。 黄油麻子威震世间，黄油麻子踏破山根，黄油麻呼唤着蒙古勇士，黄油麻浑身都是力量，米那他。黄油麻子威震世界，黄油麻子踏破山岗，黄油麻呼唤着蒙古勇士，黄油麻浑身都是力量，米那达。 Thank you. 나를 뜨지만 起了。 Terminate.